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16号成立了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筹备委员会。筹委会决定以1月16号到4月20号为庆祝期间，并在这一期间举办业绩讨论会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广泛介绍和宣传仰卫白头山卓绝伟人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